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二篇，失灵，第十三集。白水霄的唇角扬起一抹笑意，他松开邝美莹的头发，抵押在邝美莹喉上的刀锋也略松了些，吩咐孟劲松：“ 给我备辆车。”“ 我端山鬼的饭碗，不听外人吩咐，签字还在这儿呢。你想安排我做事儿，没有那个资格。” 白水霄的面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。趁着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白水霄之际，江恋凑向孟千姿耳边。孟千姿只觉得一股温热气息袭至耳际，心里一阵反感，本能的偏头想躲。江恋刀锋一抵，迫得孟千姿不能动，而后借助孟千姿的长发遮掩，声如细丝地说：“ 孟小姐，你理解一下，他是个疯子，真会杀人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先拖点时间。”“ 哼，上次跟我动手就是迫于形势，这次又是迫不得已，老天也是闲的，专拣你江恋一个人逼迫。”“ 你看，要么先照办，我想办法中途找个空子把美莹救下来，到时候咱们再联手对付他就方便多了。”“啊， 谁跟你是咱们？这个江恋神一出鬼一出的，他的话听了就当风过耳。不过白水霄身上确实有一股子偏执的癫狂，这样的人即便被制住，估计嘴里也套不出东西来。所以与其抓他，倒不如假意纵他顺着来，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。”“ 孟小姐，这么僵着不是办法，我不会真杀你，你可以下令强攻，但那样美莹就活不成了。刘胜死了，白水霄知道落在你们手上不会有好下场，宁可同归于尽也不会让你们活住，更加不会开口。你就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对付你们，他背后还有没有别人，僵在这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” 走廊里安静极了，止于呼吸声起伏。江恋觉得话已说尽，再多讲也是徒劳，他看向邝美莹：“ 看来得做最坏的打算了，从白水霄手上抢人太难了，动作再快也快不过他剃后一刀，除非美莹拼死配合躲过这一刀，又或者这一刀搁在哪里都好，就是别搁在他的喉管上。” 邝美莹似乎看懂了他的眼神，垂在身侧的手开始缓缓上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孟千姿开口了：“ 既然白小姐想走，那就备个车吧。” 孟千姿发了话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不过孟劲松留了个心眼，问了一圈之后，让柳冠国把客栈接送住客的小面包车开过来，这车跑不快，追起来也不费劲。白水霄没那闲心思顾及车型，下楼至门口这段路才是重中之重，毕竟四周全是山鬼，而他真正能挟持制服的只有一个邝美莹。往外撤的每一步，经过的每个转角都可能变故突生，好在有惊无险，居然全程顺利。他不知道这是孟劲松于眼色间领会了孟千姿的用意，暗中叫停了一切试图救人的举措，还倒是动神保佑，一路默念着：“ 家口吗，家口吗，感谢动神，家口吗，家口吗。”“ 你去开车，你压着他先上，别耍花样。” 到了车边，白水霄喝令韦彪坐上驾驶座，又让江恋抵着孟千姿先上。孟千姿倒也配合，无需推拽，只是落座之后问了江恋一句：“ 你们两家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演技不错呀。” 江恋有口难言，只能苦笑：“天可怜见，哪儿来的勾搭？勾搭勾搭，这头一勾，那头得一搭呀。”但不管是他江恋还是韦彪，压根儿就没来得及跟白水霄搭得上话。 当时在房里听到砸门声和邝美英的惊叫之后，他和韦彪几乎是同时坐起，又同时向着门边枪去。忙中出错，韦彪这个大块头救护邝美英心切，不顾一切的往外冲，势能不容小觑，居然把江恋直接撞翻。他被撞得跌坐在墙边，屁股疼脑袋疼，加上睡中乍醒又有点头晕眼花。韦彪拽开门，江恋抬头看向门口，只觉得背光而立的那个黑影奇怪而又臃肿。等他看清楚那其实是两个人的时候，楼上楼下已然人声鼎沸。白水霄挟持着邝美莹退回廊中，只说了一句话： 帮我绑架孟千姿，不然…… 白水霄没把话说完，也没那个必要说完。那把挂上了斑斑血痕的刀子，比一切威慑的言辞都要凛冽。所以真没勾搭，白水霄给了一个自由命题，江恋和韦彪积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而已。但这话不好跟孟千姿说，本来有意的小舟就造得很艰难，现在还没荡开桨就已经漏水。江恋含糊其辞地说： 就是被迫，很临时的。 很临时还配合得这么好，不考虑组个长期的？ 说话间，白水娇已经挟持着邝美莹挤进了副驾，对着韦彪喝了句： 开车。 小面包车喷着尾气绝尘而去，所有的山户都围拥到了孟劲松身边，只等他示下。 车上有追踪器吧？ 有。 这是山鬼用车的标配。 向左直行。 小面包车狂飙着出城，副驾上挤了两个人本就局促，白水霄为了防止几个人有什么小动作，还得侧身向后，以便把后座和驾驶座尽收眼底。但他对路况很熟，宛如脑后长了眼，每到一个路口只短促的一两句指明方向，毫不耽搁，把小面包车操控的没有半分停滞。很快公路走近上了山道，山道就没那么平缓了，颠簸不说，道路又窄，极致上了盘山路，一侧贴山，另一侧几乎无遮无挡。大半夜的，精神又高度紧张，韦彪握住方向盘的手心全都是汗。白水霄还拿话敲打他： 别想玩什么花样，学人家来个猛转向，你再快也快不过我的刀。我对这个画画的小姑娘没兴趣，你们用不着陪葬。 这种山道上还来什么猛打方向盘，我他妈又不是活腻。 这女人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 你落你的洞，我守我的山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兽道不抵鸟道，给个明白话吧。搞这么一出是为什么呀？ 白水霄换了只手拿刀，刀刃依然不离邝美莹喉咙，右手径直探上发髻。江恋寻向看去，白水霄应该是苗族梳的苗女发髻，一般人提起这个总会想起满头沉甸甸的光彩银饰，其实那是逢大节大会，苗女日常并不盛装，那样也不方便劳作。普通苗族姑娘都是把长发上梳，在头顶处绑成发髻，这发髻很大，所以有时为了防止散乱还会缠上黑巾，然后正面插朵花代表太阳，背面插把梳代表月亮。有那些爱漂亮的也会在发髻上另加些灿灿点缀，总之是怎么好看怎么来。白水霄将手指探向插花之后缠巾之内，取出一根寸长的小圆枝来夹在指尖，又瞥下了一眼江恋： 有火吗？ 难不成是烟？曾经听干爷说过，在云南一带有一种木头可以当烟抽，当地人把它砍劈成烟一样的细长条，点火雕上，既可过烟瘾，又没有尼古丁之类的有害成分。只是没想到湘西也有。白水霄可真惬意，这档口还惦记着抽烟，这藏烟的方式还颇有点性感。 啊，我不抽烟。 我就是烧的这个，点着了扔进走廊，过了一会儿你的人就倒了，可惜量太少了，空间太大， 效果大打折扣。 车里空间小，够你施展。 正开车呢，再说了，也没火。 说到这儿，他瞥了眼窗外，说了句：“ 停车。” 微彪急踩刹车，车声一歇，四周就静得有些可怕，山上崖下都如同大团的黑墨未晕，曲曲绕绕的山路反被淡白色月光衬得明晃晃的。江恋看向窗外， 停车的位置非常蹊跷，恰在盘山道的拐弯处，属于危险停车地带，山里基建没跟上，崖边没有护栏，只是象征性的打了一两根木桩，停在这儿，万一前后来车非撞上不可，可一旦摔下去，这么高的悬崖，除了死，也就不做其他想法了。 你干什么？ 江恋回神，又见白水霄将原汁咬进齿间，如同咬了半支香烟，一手掰住邝美莹的下巴往上一抬，刀口又贴住了凸起的喉管。可怜邝美莹喉间只能溢出模糊的破音，连话都说不出了。白水霄就那么咬着原汁说话，吐字有些含糊。 不干什么，这是防止你们捣乱。哼，我也是帮人办事的，约好了在这儿教人，不想临门一脚还出什么乱子。 果然背后还有人。 出招呢是什么路数？能不能透个风？待会儿见面我也好有个准备。 在见到正主之前，孟千姿也不想生什么枝节，他笑了笑，反坐得更安稳了。出招也就是出钱，代指主谋。近百年来，钞票取代金银黄白，不再论定称量，钞票以张计，道上也就亲昵地称其为张。孟千姿开讲行话，一来顺口，二来也是好奇白水霄的来头，想探探他的底。白水霄好像并不知道什么张片的，但这不构成理解障碍，他盯着孟千姿看了半天，像是掂量这事儿的可行性，末了居然爽快地点了点头。 也行。 说着便向孟千姿弯下腰去，而孟千姿也自然而然地坐直身子，扬起了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恋注意到白水霄的目光中生出微妙的波动来，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，但这念头尚未明晰就已经来不及了。白水霄嘴唇一抿，紧接着含着的那枚圆之中喷出一捧白色的粉末。江恋心知不妙，立即闭气。那粉末其实不是喷向他的，即便如此，因为坐得近，还是被沾带上了少许，只觉一阵头晕目眩。不过他还算好的，孟千姿那可是被正喷了个满头满脸，别说闭气了，连闭眼都迟了。江恋只听到孟千姿在不住的咳嗽。他接下来怎么样，江恋也顾不上了。车门被粗暴地踹开，白水霄倒拖着邝美莹下了车，看那方向，居然是一路往崖边去的。江恋后背发寒，迅速追奔下车，微彪也从另一侧急绕了过来，但白水霄站的位置距离崖边太近，两人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邝美莹则被吓得没声了，身子不住地发抖。白水霄向着两人一笑，半边身子都似乎进入了崖下的黑暗之中。 看你们够不够快了。 话音未落，笑意顿收，他臂力不小，竟将邝美莹整个身子横拽了起来，用力向着崖外抛去。江恋只觉得脑子里轰然作响，事态危急，容不得片刻迟疑，几乎在邝美莹身子飞出去的同时，江恋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奔至崖边，脚下重重一蹬，借力向着邝美莹坠落之向直扑下去，同时大吼着：“ 抓住我！” 也是运气，多亏了邝美莹身子单薄，穿的睡裙和外套又兜风，尤其是外套，经这一路折腾本就半脱半掉，这一抛一落居然离了身，被风鼓得飘旋。江恋虽然没有能够后发先至，但也及时地揽住了邝美莹的腰，半空中一个翻转，恰看到韦彪一声大吼，双手抱住木桩，整个身子向着崖外荡了过来，这是以身作绳供他抓取。江恋看着韦彪脚的位置，直觉是抓不到了， 心里陡然一沉，忽然又看到了那件外套，想也不想一把攥住，向着围标的脚踝抛绕过去。衣服在围标脚踝上打了个绕，但到底不是绳扣，旋又脱落。不过江恋借着这绕拽之力，身子猛然上耸，手臂长探，终于死死抓住了围标的脚踝。三个人如同串葫芦一样，一个挂一个，就这么颤巍巍地悬在了崖下。这一连串落揽绕抓看似复杂，其实只是电光石火之间，每一个机会都转瞬即逝。假如没有抓住邝美莹，或者围标的个子不是那么高大，又或者没有那件外套，后果都不堪设想。江恋此时才觉得后怕，脊背上汗出如雨，让崖上的风一吹又凉飕飕的，只觉得肢体僵硬。不管是揽住邝美莹的那条胳膊，还是抓住围标脚踝的手，再也动弹不得了。而邝美莹声息全无，头颅软垂，显然又吓晕过去了。崖上传来面包车发动的声响，这声响一下子把江恋拉回了现实之中。 白水霄没有说谎，他要的只是弄千字。崖上这一出，只是聪明地把我们这些累赘给扔掉而已，死活都无所谓。 江恋仰起头，想催围标赶紧把两人给拉上去。其实哪用他催，围标记挂邝美英安危，只恨不能多生几条手臂下来拉。他抱着木桩借力，把上半身硬拉上崖面，又拿手抠住地面，寸寸内挪。这一身蛮牛般的气力还真不是盖的，脚上挂了两个人居然都没耽搁，极致大半个身子妥了，立马翻身坐定，如同坐桩，闷哼间一个用力，把江恋带着邝美莹都拉了上来。江恋一挨地，立刻放下邝美莹起身，极目四望，几番跳看，终于看到了小面包车的车灯，如同微弱的萤火，在下方浓荫密树间隐现。 你照顾好美莹。 江恋只撂了句话，人已经急奔了出去。围标正在查看邝美莹伤势，忽然听到这一句，气得暴跳： 自己人都这样了，你还管别人干什么？ 抬头看时，江恋直如追风逐电，几个起落，人影就已经看不见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